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大地飞歌》，曲小松带出的《青青的野葡萄》，郑绪岚演唱的《牧羊曲》。

看什么 Oh yeah Oh yeah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心跳着马大雪飘扬 Oh yeah Oh yeah 谁在呼唤轻声一唱让我的渴望像白云在飘荡天亮在日月苍苍后你在谁身旁用温柔眼光让黑夜绚烂 我想将我的灵魂早已脱掉满天升起满天升落 Oh yeah Oh yeah 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青草长满白雪飘扬 Oh yeah Oh yeah颤动了想象让忧郁的身体开始思想满头心悠扬满来街穿场我的爱情奔跑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你的善良我不能抵抗你的瞬间将我的心紧紧捆绑哦、oh, 你的笑容让我找到了最后信仰每一次月亮你让霓虹黯淡无光 我等待我想象我的灵魂早已脱缰马蹄升起马蹄升落 Oh yeah Oh yeah瞬间的永恒的青草上啊大雪飘扬 Oh yeah Oh yeah 我等待我想象我的灵魂早已脱缰马蹄升起马蹄升落 Oh yeah Oh yeah 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青草上啊大雪飘扬 Oh yeah Oh yeah我想象我的灵魂早已脱缰满是神奇满是沉默 Oh yeah Oh yeah 轻悠悠的那个林绿悠悠的那个沙滩风上的庄稼

像玫瑰花，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木叶声声飘》。